所以马先生在唱腔中经常用这么一种上滑或者下滑，都是把吐字发声行腔规律一体化。他还有一个特别的艺术的一个规范，就是在尾音处绝不唱强，而要唱弱，无论上滑音还是下滑音。永永兴都死了，这了上往上走，但是归到了的时候弱。永永兴都死了，平地老啊，这王字又落到一个零度的无声状态，所以他听起来他的声音，他的给你的感觉是很轻松愉快的，是很潇洒的，听起来很悠悠扬扬自自然然，但是其实他自己唱起来他要用很足的丹田，很好的控制力，要很好的口腔的肌肉的运动和掌控来唱这个腔。所以其实马派唱腔是很累的，演唱者很累，欣赏者觉得很俏丽很美啊，所以这是我个人的一点体会。刘氏宗祠聚丧聚丧，这还是抬着唱，绝不是聚丧，他从不乱用喷口，乱用喷口那几乎一砸夯好像就是有力了有劲头了，错误。永永兴都死了平地老啊，刘氏宗祠四提着唱聚丧，稍微一喷聚丧，逃走了妖人刘秀小儿郎。这个妖人刘秀这个、四个字，妖人刘秀要特别的往唇齿舌牙尖去念。妖人刘秀这四个字其实是很困难的字，很困难的字要特别的准确的清晰的念出来，同时唱出来，因此这个唱其实就是念，念的字正腔圆，我个人特别觉得应当是字清腔圆，清楚了你才让观众听见你唱什么，是不是？字正不是说光是要求字韵正，而是首先要求字音清楚，这是我个人一点体会。逃走了妖人刘秀小儿郎，奔水村中村中，这两个村中两个字都是在按马先生的要求要比较多的归了鼻韵。曾接当招兵去去想起草屯，这个起草两个字示意往前一赶，起草屯让他赶前必有错后，起草两字往前一赶，屯粮两字就稍微的错后，所以咱们平时说的赶前错后，那么在马派的唱腔里应当说比比皆是。武汉杀气不通，这儿有一个电字，武汉杀沙哈哈，这沙哈哈抬要抬起来，武汉沙这个沙字是瘪的，你把潼关这个俏丽的电字的读法你念得俏吗？念不了俏的。武汉沙去不通，就是茫茫的雾突突的，只有把这个上颚打开，上颚软口盖打开，武汉沙沙哈哈，武汉杀气不通关心上，这上字还要把上额要打开，软口盖打开，武汉杀气不通关心上，可叹我人民丧无常。所以西洋乐的一些要求软口盖打开，于先生的说法中锋嗓子第六唱，其实 在马先生的唱法里从十几岁早已有了，大家可以说是英雄所见略同而已，不是说马先生从来就没有，也不是说马先生后知后觉，是跟着别人学，跟着别人走，不是那样。这一句有很浓郁的感情色彩，吴汉杀妻把潼关献上，可叹我女救命丧无常。我们要是朗诵这一句就应当如此吧，尽管我这朗诵水平不高，但是我还有点心得体会，所以我们的唱呢就是念，唱就是说，唱就是朗诵，只不过是音符稍微的丰富一些，旋律稍微复杂一点而已。因此呢，这一句唱感情在哪儿？吴汉杀妻把潼关献上，可叹上可叹我女救命丧无常。立刻感情转换，一个事件就杀了我女儿，这个把潼关献上了，可叹我女命丧无常，两个感情两个情调，在这个流水版的速度很快的唱腔中要准确的把握住。可叹我女救命丧无常，立刻再转换情绪，九梁王亲自临兵。九梁王是他的栋梁之才啊，他的这个新朝九梁王就是总司令啊，那么有九梁王在，新朝这个盟主新朝就垮台不了，他是寄希望于九梁王。九梁王亲自临兵把责当，但愿得旗开得胜，这个胜字，但愿得旗开得胜，早无还，一定要往上来，上行归运。 但愿得旗开得胜，早无还，上堂有志，不得不得帅，难得。 幻想倘若是，也可以倘若是故的国运，但是我后来体会这两番往上挑是不是可以少一番，那么我就把前一番稍微唱平了它。倘若是故的国运衰，这衰字一定要在往上高起，这个上行音同时要控制，收住尾音，帅的里个里个啷个昂，大的呢字本身如果在唱词里边没有难呢已，没有这个意思，它只不过是为了方便两音之间的一个过渡音，因此它这个音叫虚字虚音，所以虚字虚音不能唱实，大呢不唱，大呢控制他的意就行啊啊啊啊啊啊，后边又是虚字虚音变音，所以马连良先生呢在很多的唱腔里，他非常的习惯的自如的非常漂亮的掌握了此一类的虚字虚音以及变音的一种唱法，成为他马派唱腔的非常有特色的一种艺术的风范啊。所以这一句呢就是难以的时候以那的这个控制一下，那是个虚字虚音，一要唱什么，一要把这个一音要集中在鼻窦这个位置上，也就是前额眉间这个位置上，一就 往上来就行。变音的时候开始行腔归韵来把这个唱腔完成，所以它是这么一种方法，一九七啊啊啊！所以想啊啊，就是用了啊几个方法，虚字、变字，最后用虚字唱了一个尾腔。所以呢，这些方法呢，当我们仔细啊学习、认真研究以后，会有一番新的体会。归坐，哐啷台来哐啷台来哐啷台台哐，早忙台方和国师，又是一个虚字，早忙台方和国啊，这王子虚字，我是也好多藏啊，又是个虚字。马先生的唱腔里边用了如此众多的虚词，后来的他的代表剧目常常用这些方法啊。我呢就是先把这一段比较古早一些的马派的流水的这个唱腔的特色跟大家汇报一下，那么也就跟大家这个咱们共同来学习，共同探讨一下。 南腔北调聚集，大师名家谈艺， 吊场比武嘛，有许多打的，完了之后啊，一定要沉静一些，所以我就成 了用到了各种板式，有不少娃娃腔，对于科班里初学戏的小孩来说比较适合。 新的一年，2018戏迷乐时间扩充，每个周六周日晚上9:30到10:30，这里是展示院团演员的平台，这里是传播梨园文化的园地，敬请关注2018年戏迷乐。 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栏目，我是主持人尚远。今天我们请到的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安云武先生介绍马派名剧《白蟒台》，请您继续收听。 这时候还得补充一下，我的82年的录音，中央广播电台给我录了几段录音。那么想当年设酒宴松鹏会上开锣，这狂狼台来，这是闪锤开锣，一般的松鹏会上哐啷台来康，还用闪锤哐啷台来的哐啷台台康开流水。当时给我这个司鼓的鼓师是刘耀增，刘先生，刘耀增先生大家都知道，那是荀慧生先生的鼓师，很有研究，很有水平，很有这个文化，所以他当时说云武啊，这阵啊咱们就不要重复用这闪锤了，我告诉你，咱们有一个老的锣鼓叫奥锤。我说先生，什么叫奥锤？我说您给我说说。他说我告诉你啊，打得哐一台，得哐二拎台，得哐二拎台，得哐二拎台个得哐得是啷个？哦，这就叫奥锤，像那个这归位那么个意思，套着这么打。很丰富，很多彩，而且锣鼓与锣鼓之间呢不重复啊，这也是刘先生给我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 面呢，王弘就是大太监报上了，这刘秀人马兵到洛阳。这一听这个好吗，刘秀都来了，兵临洛阳，打到我这城下了。这是王莽就首先就慌了，这一说话就结巴了。所以咱们台上，哎呀，不，看咱们这台上看似很传统，看似好像这城市嘛，其实不是啊，是生活中提炼来的。哎呀，不好了，你看，就是哎呦，不，他不是叫生活化吗？其实我们传统戏中的词类生活化提升到了一种很优秀的、很精炼的一种表现方法。我先把这词儿念一下：听说刘秀到洛阳，不由孤王心内慌，眼巴巴江山不能长，哭了。一想咋有了啊，快宣陪同做商量。老师当时就是说咱们这个唱啊，特别是散板摇板，它就是说话，你把这话说明白了，您这字儿啊你体会到了，你这唱词就自然而然就有了。就是在说，其实就是唱，就是说。那么我觉得马先生的从唱将念白，从根本上来说，其实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说唱艺术里的最典范。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京剧艺术家、著名马派传人安云武先生介绍马派名剧《白蟒台》的唱念。我们将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呢，陆续为大家安排播出后面的部分。今天的戏迷乐就到这儿了，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为您送上的广播剧场。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中国少年》，车行作词，李欣作曲。